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定堂在香港找了一间大学继续当老师，用部分的岳家产业开了间报社和工厂。他自己没时间打理，打理的活自然就落在林叔和周叔身上。林叔凭空接手一间报社，从未有此经验的他不想被人蒙骗，主动从一线记者做起，跟那些普通小员工一样，每天出去跑新闻找素材。由于报社倾向市井小民、街坊邻居的家常风格，很快就赢得广大中下阶层的欢迎，又因其版面里也有关于世界局势的点评，且每次都有精准预言般的效果，加上岳家的人脉关系，很快就在上层精英中也占据一席之地，销量很是可观。岳定堂和林叔算是在香港渐渐站稳脚跟，安了家。但今日两个陌生人的袭击却有些突兀，往常从未有过。林叔细细回想，疑心是自己上次亲手撰写的关于英国人在香港太平山顶的特权报道，又或者是上上回那篇抨击国军在战场后方吃拿卡要的无能，戳痛了某些人的心窝子，让他们派人出面想给自己来个教训。这两人身手可观，看着也不像是一般的街头混混，他们手上还拿着麻袋，这是想把自己套走？难道不是单纯的痛殴教训？林叔满肚子疑问，准备回到家再跟岳定堂好好讨论一下。香港岳公馆比上海的小了些，但格局大体不差。周叔在临走前将从前一些容易搬动的家具都带了过来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很容易让人产生还在上海的错觉。但香港毕竟是香港，它不是上海，破碎的山河也已经回不去了，他们唯有继续前行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岳家和林家没有人因此死亡，在时代的狂潮中，他们好歹保住自己和亲人的性命，有命在才能展望将来。但今天岳定堂居然没有提前回来，他以前总会提前下班绕路买林叔最爱的蛋挞，然后在家里看报纸。 周叔， 哎，林少爷回来了。哎，你下巴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怎么受伤了？ 没事，小伤，不用大惊小怪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先给你上点药。 真没事了，周叔。 哎，你快坐过来，我看看。 哎， 哎呀，忍一下啊，马上就好。怎么突然受伤了呀？这， 没事，路上遇到了两个歹徒，我把他们吓跑了。怎么，老岳还没回来啊？ 不知道啊，哎，可能是有事耽误了，我也正纳闷呢。 等会儿给他学校打个电话问一下吧。 啊，好。哎，少爷回来了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呢？ 是啊，天都黑了。 学校里有些事情。 岳定堂有些倦色，不是面容发酵，而是精神上的疲惫。他眼睛注视林叔，心神却在万里之外。林叔感觉岳定堂学校里的事情一定不小。 要是学校有什么人仗着资历欺负你，别忘了啊，你后面还有一个报社老板。 放在平时，这种笑话必能让岳定堂捧场发笑，但他今天没有笑，仅仅是敷衍扯起嘴角。林叔意识到岳定堂心里有事儿，而且很可能不是小事儿。用完一顿心不在焉的饭，岳定堂去洗澡，周叔则把岳定堂的西装交给林叔，让他顺手带上二楼去挂号。林叔走路吊儿郎当，不经意把西装口袋里的东西给抖了出来。他弯腰捡起来一看，居然是一支口红，自然是女人用的口红。这年头没有男人会用口红，除非是电影明星。岳定堂不是电影明星，所以肯定是别人用的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岳定堂兜里揣口红呢？又或者说，岳定堂会给什么样的一个女人送口红呢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 林叔下意识摸了摸头顶，仿佛自己被一顶帽子套住而不自觉。岳定堂洗完澡出来，一身清爽坐在床上看书，一切与往常无异，那只口红已经被林叔放回西装里。他们这些年经历的风雨也不少，不说从前在上海的惊心动魄，把家当自上海搬往香港，这一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两人也算是共患难的老夫老妻了，但林叔有着许多疑惑。 老袁，你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可别藏着掖着，我不是被你遮风挡雨的小姑娘。 放心吧，我还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？ 心不在焉，灵魂出窍，连周叔都注意到林叔下巴的淤青，他却恍若未见。思及对方最近早出晚归，两人甚至难得出门看一场海景，岳定堂总是来去匆匆，似乎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比起在上海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再想到西装里那只口红，林叔的心一点点往下沉，他不死心，又问了一句， 真没事儿？ 真没事，别担心。 林叔觉得自己可能有必要重操旧业了，想当年他想跟踪的人可是从来没有跟丢过的。岳定堂到底在干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？是不是在外头有了新欢？也许很快就会有答案。隔天一大早，岳定堂没有忙着出门，林叔却起得很早。他没有让司机载自己去报社，自己中途折返回来，就在岳家外头不远处盯梢。中午时分，他终于看见岳定堂出了家门。对方没去学校，而是让家里司机把自己载到一条街上停下，然后打发司机回去，自己则步行前往隔壁街道，进了一间咖啡馆。还挺有防备心思，林叔心道。他很清楚，对方此举无疑是不希望他从家里司机口中追查到自己的行踪。只是他们俩连战火都走过来了，也曾将性命托付给对方，如今对方却这样防备自己，林叔微微叹了口气。他没有追进咖啡馆，而是绕到后门买通其中一名侍应生，换上了他的衣服，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送咖啡和下午茶的。这间咖啡馆不算高档，中午人不多，他很快就看见了岳定堂。岳定堂正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与对面一位年轻女士谈笑风生。下意识的，林叔仔细看了看那位女士，西洋裙子，花边小圆帽，蕾丝手套脱下来软软搭在桌上，身前摆着咖啡杯，金色小汤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为那女士的面容也镀上了一层金边。这显然是一个漂亮而富有风情的女人，即使只能看见她的侧面，林叔也可以以阅人无数的眼光下此论断。如果非要比较，那她的美貌也许比不上曾经的大明星何佑安，但她那种活泼与开朗却是何佑安身上所没有的。这种特质能牢牢吸引住许多人，包括邻桌的年轻老外也频频朝他看去，甚至还叫来侍应生端去一盘点心，请那位年轻女士分享。女士很有礼貌朝老外颔首，欣然收下这份小礼物，落落大方更令人欣赏。至少岳定堂就丝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欣赏之色。那两个人怎么看都是郎才女貌，反观乔装打扮混入其中的林叔，倒更像是闯入歌剧院的小丑，浑身上下透着格格不入。除了上课平时不算健谈的岳定堂，此刻像是换了另一个人，他不时说话逗得对面女人咯咯发笑，自己随后也笑起来，眉目温柔，举止文雅。林叔回想了一下，似乎就连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岳定堂都从未如此仔细过。是的，仔细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。 唉，喂，第九桌的客人要续杯，快去。 哦。 岳定堂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女人叫什么， 他们萍水相逢，一见如故，双方只问了姓氏。对方自称姓尤，尤其的尤。岳定堂觉得这个姓氏后面应该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名字，方才配得上如此瑰丽的尤小姐。尤小姐跟他一样留过洋，见多识广，风趣幽默，是个极好的聊天对象。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从来不担心冷场。不管岳定堂说什么，尤小姐总能飞快接上。更难得的是，尤小姐的舞也跳得极好。这在前两天的舞会上，岳定堂已经有过体会了。 不知什么时候有幸再请尤小姐跳一支舞。 岳先生应该多回去陪家里人吧。 跳一支舞的时间还是能抽出来。 这么说，岳先生果然已经成家了？ 我还未结婚。 您这样仪表堂堂，怎么会没有成家？ 仪表堂堂和成没成家是两回事，不是吗？ 那倒是。 这种发言真是充满了负心汉的味道啊。林叔站在不远处的桌子为客人续杯，将话悉数听入耳中，默默感叹。岳定堂背对着他，显然还没有发现林叔就站在他背后，直到后者端着点心小盘子走过来，彬彬有礼地询问： 两位可还需要来点曲奇饼干？刚出炉的。 岳定堂倏地抬手，二人目光相接。岳定堂难以避免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，林叔冲他微微一笑，很快收回目光，转向尤小姐，笑容变得更加迷人了。尤小姐显然没想到咖啡馆里还有如此英俊的侍应生，愣了片刻，微微脸红，移开视线。 那给我们来一份吧。 小姐真是慷慨大方。 尤小姐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钞，放在林叔的托盘里。这自然不是曲奇饼干的钱，而是小费。林叔的笑容越发灿烂了，他微微躬身。 谢谢，祝两位有一个美好的下午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